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早上揭发的城门水塘裸尸案，死者证实是有安任徐小凤之称的中年歌后马丽芬。在她的电话记录之中，警方查到一个叫做黎国雄的琴师，也就是跟她有亲密关系的男友，在她失踪之前跟她有多次的通讯记录。追查下发现，原来有肥佬黎之称的黎国雄已经离家多日，他失踪前就跟一名女学生说过， 我想不到堂住了，我要回大陆啊。有时一个人做错事真的回不到转头的。 重案组探员最终在油麻地西贡街一个公园将肥佬黎拘捕，但是在录口供的时候，表面畏罪潜逃的他就此后否认曾经杀害马丽芬。 我哪有杀他啊，我仲记得26号星期五同佢喺城门水塘郊野公园宵夜食，我拉小提琴佢去唱歌，都玩成日㗎。咁夜晚7点几我搭巴士走咗啦。 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 呢对音乐情人可能曾经惺惺相惜，风雨同路，其后因为一个无人知的原因而变得关系恶化，甚至造成一个无可挽回的致命结局。 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吻。 本来呢，即人到中年遇到知音人真是一件， 你这样看着我，真我已经到了。 当然 他意思是他，他意思是他。 我的后生 不是到了，就是 中年的了。哎呀， 他头发多过我，白发一定要多 那都不多过你就逗。不是的，即是说到即人到中年呢，当然是很开心遇到知音人，是不是？你这么喜欢唱歌，你遇到一个乐师，是不是？还是一个小提琴高手，一个拉琴一个唱歌，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很 match 的样子， 非常之愉快。 还有一种，他是即是失婚的，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如果他完全未结过婚的话，完全未有试过有男女的滋润，有可能他不会有惊喜的。现在有这样的环境，他一定会寂寞那一排。当你有人跟你又啱傾，一個唱歌一個拉琴咁樣，嗰個話題又合適咧，就會好易咧，就會 擦出愛火花， 一齊嘅啦。 係咁，而頭先我哋講過啦，呢個女人似乎就係好多男士即係都對佢有傾慕之心啦。咁 呢啲都係從記者度聽翻嘅， 似乎啦，似乎咯。 咁有可能咧就係我而家唔係同你爭拗似唔似乎，我嘅認為就係有當男嘅樂師，有人佢都有家庭，咁就自己得唔到咧。講真，佢會去話俾記者聽咧，就係佢啊個都即係可以咁啊咁， 即 係 諗唔到醜化 咁，所以咧有時啲嘢咧，睇下係咪嗰啲咧醜化佢， 睇下邊一個答。 係啊，你睇下邊一個真？咁如果係攞嚟咧，就係食完飯冇嘢做啊，攞嚟講嘅咧，你講乜都得啦。但係有時啲嘢就係佢個人咧比較叫做健談一啲，又中意同男人傾嘅。咁大家都係樂師，點解你係同嗰個傾，同嗰個行得咁埋？點解我嗌你咧，就齋同我講下啊，就同我食啊，同我食飯就食咗我啲飯咧，就行咗去嗰啲嗰只啊。咁所以有時要就係要睇睇呢啲啊。 哦，真係。好仔細啊， 係咯，即係總之唔好信曬啊嘛。 係啦，最緊要一樣就係唔好信曬。 咁啊，警方角度一定係咁。 經常都係攞啲報道出嚟分析下嘅，嗰個可能性嘅啫。 所以有時一聽下花家姐嗰啲節目咧，你聽咧，就中間即係有時咧， 要諗下 其他嗰啲嘉賓所講嘅嘢，就希望咧，坐喺度聽嘅觀眾都好，大家咧，我哋用下腦， 多啲分析， 去諗下， 諗得啱唔啱唔緊要嘅，因為冇乜傷害嘅。你諗多啲嘢咧，咁啊腦嘅退化症咧就會少啲啦。咁啊得閒打麻咗就訓練下個腦啊，又再諗下阿花家姐啲案件咧。事半功倍噶， 所以 聽入神咁 嘅，所以咪就要俾錢重温嘅咁解。聽一次唔得噶嘛，要聽多幾次，咁咪要俾時間思考一下，咁對你個腦啊，對你個人嘅身心都有幫助。 係啦， 啱聽啊， 冇錯，要俾錢 重温。有益無損嘅。係 啦， 咁啊，除咗你話打麻雀啦，咁咪唱下歌同埋即係拉下呢個小提琴，當然亦都可以陶冶性情啦，係咪 啊？ 呢 個陶冶性情啊嘛，但係個腦你已經係熟悉咗嗰樣嘢，就即係黑埋眼都識啊嘛，打麻雀唔係啊嘛，普普唔同噶。 係，即係去到五六十歲，其實有呢啲咁嘅娛樂咧，你個人咧都會即係有活力啲啦，同埋即係年青啲啦，係咪先？咁啊，似乎即係本來呢個馬麗芬咧，同而家啱啱話即係拉到嘅呢一個疑兇咧，就似乎就係幾啱 key， 同埋咧應該大家咧幾合拍嘅。 年紀都差唔多，都係差幾年啫。 差幾年啦，跟住男士就大都冇 五十九。平都要都要有得學， 嗰只中國噶嘛，要 都有得學。 唔係啊，佢咪內地咯，佢內地嚟 嘅。係係係，喺中國。 我話中國學 嘅。唔係啊，想講咧， 易啲學啊？你覺得？ 係啊，因為我屋企有個親戚咧，佢即係佢冇乜冇唔係有錢嗰啲啦，即係都係窮窮地嘅。但係佢係即係全個鄉下裏面咧係即係拉二胡係第一噶。咁啊都係自學嘅。 咁佢又有啲咩專業資格？ 冇噶。 都唔係咯，上一代嗰啲早一期嗰啲邊度有？有咩專業資格？即係除非你走去教人啊，你要收錢啊，開大班嘅香港師兄啫。咁我又想講到咁樣啦，即係少少嘅題外話啫。咁早期嗰啲歌星有咩專業資格？你只要你唱得好聽嚇，有人受落，你自然紅。咁咪叫喂你而家紅咗啦，唔該你去攞個專業資格咩？好多嘢攞專業資格，因為香港啫，係咪先？ 佢好多醫生嚟到都冇啦，中醫嗰啲。 中醫 係 啦，即係佢個資格唔係香港唔承認，佢唔係冇專業資格，就係冇香港承認嘅資格。 嗰啲叫保護自己，咁嗰啲醫生嗰啲咁咪就係你個醫學會自己保護自己啫嘛，你點樣叻都冇用。 咁但係佢啲學啲小提琴咧，我諗都係嗰時係興趣啦，同屋企可能都俾到佢學咁學啦，就冇話正式去考啲咩專業試啦。咁但係佢嚟到香港咧，佢又亦都用翻呢樣嘢嚟揾食 嘅 喎。係， 即係變咗佢嘅一個專長咯。咁佢冇專業資格唔緊要啊，佢譬如私人教授嗰啲 OK 嘅，人哋信你得㗎啦。 係啦， 都要嗰啲琴行啊啲 OK 你咯。都未必咁易㗎，老實講。因為而家實在太個個都有專業資格咧，咁佢揀都揀啲有 cert 嘅阿 Sir 㗎，啲老實講。 咁佢生意好唔好咧，就冇一個咁嘅資料嘅。咁但係 應該就唔係。幾好啦，因為佢有少招就本身咧都係攞綜援嘅生活嘅咁啊，好似4000多元到，但係佢就亦都新 收入好都攞， 都係咁啊！佢身兼三職嘅啦，佢自己又教小提琴啦，教游水，所以佢咁大大隻隻嗰啲，佢都游水又叻噶嚇。甚至可能嗰時唔係游水落香港好勁嗰啲咧，遊過海灣嗰啲。咁另外咧就佢亦都係會幫人做一啲泥工啊，即係執頭執尾嗰啲地盤嘢嗰啲。 都幾唔同嘅性質嘅工作喎，有啲好藝術，有啲就好勞。 但 係 襯曬佢嗱，佢本身又可能係即係識音樂，但係佢樣又大大隻隻嗰啲嚟。 成六尺高。 所以呢個節目係個東頭灣99。係。阿花家姐就話喺度講啦，話攞公款啊，有啲啊。有錢都攞啊！我好想回應啊！我認識有啲 太多 啲人咧，身家有500多萬，未有攞公款，咁咪攞公款咪攞開咪又攞咯。咁啊，政府嗰啲有啲需要嗰啲咧，佢啊俾唔到攞開嗰啲，佢又唔識去查。總言之咧，嗰啲人留翻下一個節目去噴。 咪係咯，即係要另外開， 即係要直接開一個節目俾你，同埋一個鐘係自己吹曬佢得啦。 咁多謝， 每日一個鐘啊！ 一個鐘唔夠㗎。 我少回應啫，回應得多啊。 咁一定會有呢個情況嘅，有人欺騙中門啲一定有。 咁但係阿黎國雄咧，仲有㗎，話説咧佢啊教埋廣東話曾經，因為佢咧其實喺廣州落嚟香港嘅。咁啊， 教邊個廣東話咧？ 其實都幾少聽喎，但係你真係內地嚟嘅香港，跟住教廣東話。係 咪教廣州式嘅廣東話咧？ 廣州嗰啲咁樣。 廣州話咁樣咧。身份證嗰啲。 喂，咁其實佢咧，如果你就咁聽咧，佢係幾積極揾錢喎，算唔算啊？即係佢唔係喺度耗時間飛啊，靠 人。係，咁佢都有起碼有份工作做噶嘛，一份仲唔夠做。 又要分兩邊睇喎。 係。 佢積極揾錢。呢啲係咪唔使寫收條，唔使報税喎？咁點解揾得唔揾啊？攞咗公援，你再揾呢啲靜待喎，又唔使去報咗之後咧，去減翻啲公援喎，係咪先？ 哦，係。系， 我都揾啊， 冇錯， 都啱。 咁但係人哋喺度都肯做啊，起碼係咪啊？即係佢都唔係坐喺度，即係喺度 攞得嚟又做些 少嘢。咁佢有咗呢、這個有咗呢個專長咧，佢攞嚟做咧就 OK 嘅。咁你冇嘅時候，有啲啊可以揾得到一啲即晚一晚倒垃圾咧，就俾$100你啊嗰啲咁都一樣有人去做，因為唔使。經過户嗰啲， 不過雖然佢話佢做啫，我諗佢嗰啲兼職咧，即係教小提琴啊、教游水啊，甚至係即係幫人搬泥頭嗰啲，其實唔係經常有啊，即係你想做都唔係有嘅。 係 因為我諗佢即係老實講，教小提琴好多人教嘅，而家你估真係咁容易揾一個冇證書同埋即係成60歲嘅叔叔去教咩？即係 教得好唔好咧都唔知。 我當佢 OK 都好，都唔係咁易有人信，因為啲家長信先啊，家長睇個樣嘅啫嘛。 咁又 係 喎。 係啊，同埋睇證書嘅啫嘛。 係啊， 係啊，即係唔係咁易嘅都。所以我相信佢唔係話好多入。不過佢係做得係做啊嗰種咯。 同埋咧，佢喺呢一個安任村嘅公園啊，或者嗰班音樂愛好者中間咧，其實佢都算係即係大家都認識佢。 係，因為佢就據聞咧，其他嘅樂師咧，又即係雖然大家都係樂師啦，同行相輕啊，但係佢啲樂師反而讚佢話佢嘅造詣唔錯嘅，拉小提琴拉得幾好。同埋佢點解會同呢個馬麗芬係特別？投契咧，因為馬麗芬咧，佢好中意唱舊嘅廣東歌，即係可能七八十年代嗰啲廣東歌，因為佢最熟啦嚇。國語歌佢唔識啦，英文歌佢唔曉啦嗰啲啦。咁呢位樂師咧就識彈呢啲歌啦，其他樂師可能真係喺北方嚟啊，或者係唔知點樣咧，就佢哋唔係好識喎，唔係好識啲廣東歌。咁於是乎有一次，亦都係因為咧呢個馬麗芬就想唱一個廣東歌，咁而呢位樂師又在場，佢就識彈奏呢、這個識拉呢個廣東歌，所以咧就幫咗佢伴奏，大家就熟絡起上嚟，即係有啲緣分嘅呢樣。 就咁樣擦出愛火花嘅， 事必有因， 事必有因，冇錯。 咁但係咧，佢其實點解會揾到佢？頭先都提過咧，就係話佢同馬麗芬咧喺馬麗芬被屍體被發現之前咧，其實係發現佢哋係通過好多次電話嘅。 咁即係而家最容易啊，電話記錄八達通啊，第一時間查你呢啲先啦。 係啦，因為雖然馬麗芬嘅電話唔見咗啫，咁但係電話公司可以即係提供到呢方面資料啦。咁啊，發現咧，其實佢直到去26號嘅夜晚啦，即係星期五。星期日被發現嘛，屍體 28號被發現啦 嚇。係啦，星期五嘅夜晚咧，夜晚7點嘅時候咧，佢哋係最後通電嘅。 咁最可疑咯，即係幾乎係最後一個通電，都係同呢個男人通電嘅話，咁好明顯佢係即係最大嫌疑啦。起碼佢可以提供到消息啦。 咁而更加大嫌疑咧，就係話根據呢個黎國雄嘅一個學生提供嘅資料咧，就係話阿 Sir 咧就本來即係佢約咗阿 Sir 就去學。小提琴，但阿 Sir 就突然間話：我唔得閒啊，我有啲急事要翻大陸。咁啊，呢個學生再問落去嘅時候咧，佢就話：有時做錯咗嘢咧，係翻唔到轉頭嘅。咁啊，即係無端端就講咗咁樣説話 嘅。咁呢個真係好大嘅證據嚟嘅，即係個呢個證人嘅口供上到庭都係即係會入曬腦喎嚇。呢個陪審團聽到係咪先？無論你講嗰一點，究竟你講緊乜嘢咧？你講緊係即係屋企整錯水喉就好大鑊啊，定咩成都好咧？你講一句咁嘅嘢，去到上庭之後，俾陪審員聽到你曾經講過咁嘅嘢，即係都入腦 嘅。仲要個時間嘅吻合啦，就係即係呢個。 仲要無啦啦唔上堂，你做乜事啊？ 係啦，就啱啱好就係女死者失蹤嘅，即係嗰日嚟嘅。咁佢就人又唔見咗啦，即係之後嗰一兩日佢都完全。即係人間蒸發， 因為佢聲稱話佢會翻大陸啊嘛，唔知搞啲咩。但係即係警方查翻佢出入境記錄咧，其實係冇嘅，佢冇出境嘅，佢仍然喺香港嘅啫。除非佢搭洗頭艇啦嚇，如果唔係佢仍然喺香港。咁即係佢又講大話咯。 咁同埋佢咧就即係警方拉佢翻嚟時候，佢就話咧佢自己話26號咧，佢真係約咗阿馬麗芬咧去城門水塘燒烤，係燒咗噶啦，即係燒咗噶啦。跟住夜晚咧係。 燒到夜晚，即係好誇張，燒成日喎喺上面，係啦，一路唱歌，大家又唱歌，拉小提琴啊咁樣。 幾粒鐘啦嚇？ 跟住咧就 你去卡拉 OK 都幾粒鐘啦，唔通個零鐘走咩？ 但係佢講係講緊由朝頭早到即係九點喎，嗰啲到夜晚七點係好長時間。咁然之後咧，到夜晚分咗手之後，佢話係即係大家各自搭巴士走嘅喺城門水塘。 咁所以咧，你睇講你哋講到呢度咧，我插嘴落去就係講俾你聽咧，就係嗱佢個顯示咗出嚟咧就係、是。當佢講一個大話嘅時候，講一個啫。咁、你俾人一問嘅時候咧，好似你話警方喺入境處查過佢，喂你冇出境喎、你又話你翻大陸，咁咪即係講大話啦。咁呢個大話你要掩飾呢個大話，你要講翻十個大話出嚟去掩飾。咁咧，呢十個大話裏邊咧，你再講嘅時候又會俾警方會揾到其中一個大話，咁你又要再講十個，咁你呢啲咧就叫做我所講咧就係、是。又自己會有破綻啊！ 講多錯多啊！ 啊，咁你咁啊，你話齋，你話翻大陸，咁有咩事比你更加大嘅事而令到你唔翻大陸？你自己講啊，咁啊，係咪要等佢講啊？咁啊，佢個學生提咗出嚟話佢唔上堂，因為翻大陸，咁我又會揸住啲問噶嘛，問佢咁啊，問到口啞啞咯。好啦，至於話燒烤嗰度啦，咁你話由朝燒到晚，咁啊，警方好容易就問你幾個人燒啊？你兩個人燒點、樣燒法啦、啊？點解會由朝燒到晚啊？你話一次我聽下。咁你由朝燒到晚個火係咪著住噶？你點樣著啊？你買幾多炭啊？嗱咁，如果你係車大炮嘅，你根本就燒咗一個鐘啫。咁、你話由朝燒到晚，你一早喺度氹你講嘅時候，你話我係啊，我由朝燒到晚。咁跟住啊，咁你邊度買炭啊？你買幾多錢炭啊？你買啲幾多錢嘢食啊？咁等你講完之後，呢個大話嚟嘅。好啦，跟住。跟住警方話你講大話，咁你係咪又驚啊？又要再諗十幾個大話嚟講啊？咁你買幾多碳啊？你點樣消化咧？ 我諗去到個資料嚟到呢一個階段咧，即係警方見到呢個人捉到呢個人之後咧，亦都發覺佢啲電話記錄啊等等咧，都肯定佢啊，即應該係身有屎噶啦，又講埋大話嗰啲係咪？就算你唔係講大話都好啦，突然間廿七號明明約咗學生又要唔出現嗰啲，都係有好大問題。係 啦，講句真啦，如果係我查啊，查到呢度都唔使點查。 都已經知係佢，但係問題 唔係啊，我意思話唔使點查，佢再唔講，咁費事講嘅。 係會點啊？ 會 點啊？ 係呢啲仲講嚟做乜嘢啊？唔好嘥時間、啊。 重點嚟嘅喎，你講到呢度要講埋佢喎。咁就 咪先嗱，我覺得佢又真係佢又好心去啦。朝頭早 一定揼佢，講多嘥氣。 唔係大佬啊，咪朝頭早九點上去呢個城門水塘燒嘢，已經有啲即係聽落去我都覺得。 唔係都係唔係？ 喂，咁唔知喎、啊、喂， 我信㗎，因為我都試過，我都試過我氹女咧，真係燒四五個鐘㗎。 你咪朝頭早九點上山燒嘢食啊？ 係啊，因為我要氹到我要，因為嗰啲唔易得啊嘛，我要氹到夜晚啊嘛。咁但係要氹佢就咁，你唔緊要，你如果係冇講大話，你真係咁啦，都話嗰啲問題跟住落㗎啦。咁你買幾多碳啦、啊？好簡單啫、啊。原來你買一袋碳，你點樣燒啊？熟夠碳燒啊？喂，嗰一嚿碳要燒幾耐啊？係咪先？ 咁冇噶咯喎，其實嗱，即係總之呢個就當然係咁熬佢熬到佢即係自己失曬魂啦，亂咁講嘢啦。但係咧、其實我諗去到呢個階段，即係好似阿細高 Sir 講，其實都認定係佢噶啦，差人都九成覺得呢個人都係， 即 係 咧， 唔係你一個都係你有份噶啦。 即 係 咁講啦，如果在職嗰啲咧，就唔會講呢啲秘密你聽嘅。 係。 調翻轉頭啊，你係差人， 係 所有證據指向佢， 係 佢跟住咧帶你遊花園，你又甘心俾佢遊嘅， 係。 咁你嘅智商唔係低咯？有邊個做查案嗰個認為自己智商低啊？啱唔啱啊？ 通常我真係想八卦一下，即係睇戲睇一個。 你一早就睇佢有 啲八卦啦。你睇我知道八卦啊嘛？你睇我成日睇戲咧，就覺得嗱，啲差人就可以有個方法咧，令到佢係驗唔到傷。其實真係係咪有方法令佢即係嚇驗唔到傷嘅咧？好難度高嘅喎。 一啲都唔難度高。 要點做咧？ 有根本容易到避嘅。 係。 你只不過就睇下你自己。係。殘唔殘忍咁去做嘅啫， 殘忍啲又點做咧？ 殘忍啲，嗱，你話揾口嘢嚟攣住嚟打，咁自己又痛啦、 啊，反而唔得嘅， 係唔係唔得？即 係口嘅嘢，即係電話簿嗰啲啊，真係電話簿。 你除 好啦，你留翻第二個節目講啦，講完遠啦， 係咪？ 雖然咧，咪兇手其實 我咁想聽，你唔俾我 佢帶我， 係啱啱，係我唔啱，係我唔啱， 佢 俾八達 通我，跟住坐火車費，而家翻咗牢。 聽我講先，唔係啊 Sir， 嗱呢個疑兇咧，佢真係話警察打佢嘅。 系咁啊，就系咁讲啦。你即系讲真，边间新闻？ 喂，佢真系讲真话喎。咁而家我坐落我嚟讲真话。如果啲观众如果中意听假话嘅，喂，又去第二个节目啊嗱。 喂，但系 包你去大把假话听。 唔系，细高 Sir 嗱，佢话俾警察咁揼咧，但系佢最终佢都冇认喎。 佢都係話佢冇殺過人。 佢點講法先？ 佢咪話同佢燒完嘢食之後，跟住大家 各自歸家， 翻屋企。然之後佢本來約咗佢禮拜六。 即係27號 再上山，再去暢遊。 哇，燒得咁密嘅，好中意燒嘢食喎。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即係可能真係好開心啦。咁然之後第二日揾唔到佢，然之後咧佢咧就話佢自己咧就去咗女方屋企咧瞓覺，就喺度即係睇下佢會唔會翻嚟，又冇翻嚟，冇翻過嚟。咁跟住禮拜日咧。先無啦啦就先聽到呢個女仔嘅死亡嘅消息啊！ 佢啲 咁咧， 即係好大話嚇，佢講嗰啲嘢。 就算當佢係真啦，因為世界上有咁多巧合嘅嘢，咁巧嘅嘢，都指向係佢，而其他警方擺佢即係。經過律政司擺佢上去告佢謀殺，唔係話普通其他案件都根本有好多嘅證據指住。如果個律師都打唔甩，而後尾你係猛嗌冤枉，到尾都係你係謀殺嘅。咁我啊就講真啦，我就唔係好信冤枉。 咁啊，始終咧即係差人有句名言啦，又係嗰句啦，拉人講興趣。差廚講證據啊嘛，係咪先？咁始終你落差廚都要講證據嘅。嗱，而家佢咧，佢係一定死口唔認噶。你揼佢都好啦，佢又唔認。咁但係我而家要揾證據，究竟點樣證明佢係同佢呢個馬麗芬嘅死有關咧？嗱，最主要證據就係、是。咁頭先咪喺個死者嘅身體上面揾到啲男性嘅精液嘅，咁好容易 check 一 check 係咪你 嘅？咁有精液又唔可以代表佢殺咗佢嘅。 即刻 check 係咪佢嘅先？究竟嗱咁啊，佢睇下佢有冇再講大話啦？佢有冇講過佢同個女性？ 佢承認佢同佢有性交過。 有性關係。 廿六號嘅時候係性交完之後先上山，即係去嗰個郊野公園嘅。 係咁啊，即係幾點鐘話啊？好早喎咁樣。 因為佢屋企過夜啊嘛，前 啊。係咁好奇喎，留咁耐。即係喺屋企過夜之後，佢直接就朝頭早連涼都冇沖啊上山，信唔信咧？咁但係咧，亦都係嗱，佢夜晚去到宵夜食，宵到七點幾，你仲諗住聽日就會再見嘅，做乜分開走咧？其實一齊走咯，你做咩好忙咩？上面即係你遇到熟朋友，即係你有你走， 即 係我走咩？係咪先？ 或者個男嘅要偷食咧？ 因為佢老婆唔喺香港噶嘛，偷乜鬼食？ 喂，翻屋企食就唔係偷食啦。 哦 ，OK， 仲有第二個，OK， 我話或者啫， 或者係咁可能都有可能，但係機會唔大。同埋去到即係喺個郊野公園咁山卡拉嘅地方，你去搭車，同埋個女方一齊搭車，搭完車落咗嚟，去到某個市區嘅地方先分手，合理啲啊，係嘛？搭車都分開搭就好奇啦。 啊，咁我之前我咪講過話，佢燒嘅係咪得佢兩個燒啊？ 得佢兩個燒， 即係話你冇人搭我啊？ 得佢兩個 燒， 得兩個啫嘛，冇任何。 咁疑點咪大咯？嗱，得兩個燒，你就話個指出嘅又好啱喎。 係咯。 點解要喺上面分手咧？ 係 咯。又嗰又冇經過嗌交喎。 嗱，咁啊唔知，咁啊唔知，佢話冇啫。 咁而家都係佢。 佢又話冇啦。 佢話冇啊，冇。 啱啱啱。 嗱，要講啲嘢要講合情合理噶嘛。 係。 拖住手上。 係。 啊，做完愛。 係。 燒完嘢食。 係。 就喺上面分手。 唔 係。咁走，根本話聽日再見， 係 嗰啲冇可能嘅事嚟㗎。係依啲咧， 怪怪 依啲就一定會拖翻住手啊，落翻山㗎嘛，係咪先 ？Sweet sweet 咁啊！ 咁依啲係講合情合理嘅嘢，係咪先？ 即係有一個唔合理， 唔會令人哋相信咯。 嗯， 咁你話如果中途你話有嗌過交，因為咧係佢前夫揾佢，我個老婆喺大陸落嚟咁樣，跟住你兩個就話點解你仲要去你前一半咁啊？嗱咁樣嗌交咧，咁樣喺上面分手咧？都有啲可能，因為而家荒山野嶺又夜晚， 咁點都落翻，點都落翻嚟先分手啦。 上面， 我覺得咧，而家去到咧，佢講大話就好明顯唔叻噶啦。咁好明顯，我哋覺得佢講大話啦。但係佢講又講得唔叻嘅，好多破綻。但係最問題咧就係佢呢啲破綻咧，不足以落個差廚話佢係有份殺人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未夠料啊。即係嗱個精液你又解釋咗啦，你有性關係啊嘛，所以有精液殘留啦。咁但係又冇其他嘢啊嘛。咁好明顯，下一步係守佢屋企啦。仲唔去守佢屋企等咩咧？係咪一定要守啦？即係希望揾到啲嘢啦。正常可能冇嘢，因為咧已經係隔咗幾日啦。因為11月28號嘅時候發現個屍體啦，直至到去正式拘捕呢位黎國雄嘅時候，已經係12月5號啦。咁基本上咧，其實警方就喺12月5號之前嘅一兩日咧，已經係即係根據種種嘅資料，即係八達通啊、電話記錄等等，其實鎖定咗呢條友噶啦。咁但係咧就唔第一時間捉佢。 咁究竟喺佢屋企揾到咩咧？ 就吊咗佢成日，先至走去正式拘捕佢。咁我想問下細高 Sir， 其實點解嗱？既然都有曬資料啦，又係電話記錄啊，咩咩成都喺度啊，都證明呢個人好大危險。點解仲要吊多佢一日先至去拉佢咧？ 嗱，我哋咧喺咗個網台嗰度咁講咧，好容易啫，因為咧我哋咁講啊，講咗 一個鐘到咧，一個鐘咧就可以。唔係，我唔係講完，我意思話講一個鐘咧，已經講咗好多過程出嚟。但係你要知道一個差人，你講一日，佢唔係廿四小時都做住嘢嘅喎。仲有一樣嘢就係佢所得嘅嘢，你淨係去查佢八達通，係咪佢行入去？佢走去八達通公司一敲門，人哋先俾你咧，又唔係噶嘛？變咗好多好多嘢咧，喺度屌佢隔咗咁多日咧，佢唔一定係調嘅。你要查每一樣嘢，你去面冇去嗰度申請去講去成。咁你要翻嚟收集啲證據，你要啲嘢唔係即刻去，佢即刻有一翻噶嘛。咁你要草埋埋啦，都擺明都已經有足夠。如果冇足夠證據咧？你係48小時要放人啦、 啊，唔係明白啊！所以因為我哋其實睇嗰個報道，頭先我講漏咗，睇下報道咧就係話，其實警方咧都話咧三至四號到咧，其實佢已經係掌握咗資料啊，因為嗰啲八達通嘅消息啊、電話嗰啲記錄全部都翻曬嚟，其實都知呢個人係有蠱惑噶啦。咁亦都， 但係你話真係唔可以直接指向係佢做，你知道係佢做，但 係 嚇 點解通常係咪有個即係？嘅慣性嘅手法就係我就算有資料，我打算拉你，但我都唔會即時拉你，吊多你一日先，係咪想知道啲咩咁？ 其實啲差人根本邊有咁得閒去吊啊？哦、如果真係有咁得閒去吊，佢已經好多嘢都已經跟住落啦，做好多，佢應該就攞埋驗屍報告啊，攞埋其他嘢，因為咧你就話所講嘅嘢係仲未足夠證據去指控係佢有謀殺，咁有性行為咁就有謀殺，咁講真啦，而家你。你新人，你同有幾多個人有性行為啊？ 我問，我使唔使答㗎？ 咁啊， 我即係話，咁啊，咪馮毅，你同佢有個性行為，佢突然間失咗蹤，咁又關你事咧？ 頭先所講就係佢到而家都未夠足夠嘅，即係 我想問嘅問題，真係想表明就係咁樣，即係咁啊，咗八達通，我幫佢入錢。咁又唔係代表乜嘢嘅喎？ 佢而家分鐘咧就想抵賴咧，就七點鐘佢哋喺山上面分手嘅時候，佢可能遇到俾人哋打劫啊。係 啦， 咁俾人殺咗我都唔知啊咁咯。 而家佢只不過都係抵賴在就係、是你認為唔合理嘅嘢，咁真係會發生啊嘛。咁我哋各自走，咁你認為根本就冇可能會發生嘅一個荒， 你 唔好話荒山野嶺啊！你自己一個人行嘅，你突然間你都會驚啦。如果走幾人出嚟，阿美優都會一齊落山。 總之佢而家講嘅嘢咧，基本上都唔合理㗎。但係問題我哋你都要即係警方都要揾個證據去足夠去差取啦。咁好明顯就上佢屋企揾下有冇其他嘅證據留咗喺度啦。因為有啲人戇居居真係會留低啲嘢喺度㗎嘛。 咁我哋要聽下咧，其實警方咧究竟揾到啲乜嘢嘅證物啦，好唔好喺屋企？ 呢個好重要啊！ 呢個好重要啊！聽聽， 我都好期待你要話俾我聽，等我分析下啦。 我而家就俾你聽啦，好唔好？ 好。 在麥麗芬屍體被發現之後，足足一個星期，疑兇黎國雄才被緝捕歸案。本來要淹沒罪證，他理應有大把時間，但偏偏在他葵涌的屋企就搜到不少有關命案的證物，包括一支懷疑是兇器的錘仔、一幅染有死者血液的窗簾、一張屬於死者的八達通，以及一份報導命案發生的舊報紙。這些究竟是疑凶的戰利品，又或他在心神恍惚之間被心魔纏繞住，自己都懵然不知呢？ 阿Sir，我們逐樣拆解一下。 好啊， 好嗎？ 我盡量啊。 找到鐵錘、不過鐵錘呢，他沒有說有染血、就這樣一支鐵錘而已，家裡有鐵錘也不奇怪、不奇怪、 很多支添可以 嚇。但是說不其實會不會話係嗰個錘同佢個即係嗰個頭上面嗰個傷口吻合咧？嗱，我資料就 冇咁快知嘅，就算係都有排驗啦，係咪先？ 但我又好奇怪喎，個鐵錘點會拎翻屋企咧？ 咪就係咯， 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嚇。仲有另外一樣嘢仲奇怪喎，就係染有死者血液嘅窗簾。 嗱呢個咧就值得真係商榷啦。咁如果我之前我咪講過嘅，如果佢係死咗嘅，跟住帶佢上山。跟住全部都有交通工具運去嘅，又或者自己有車，但去到一笪地方，入到佢個被發現屍體嘅地方咧， 要行嘅， 大約有半個鐘頭要行嘅喎。 點搞咧？ 點孭佢上去咧？係咪先啊？ 所以我都有諗過呢一點。 咁點解佢會有個窗簾布係有染有佢嘅血咧？ 其實咧，我都諗過呢一點。我初初點咧？諗到睇到好直接諗，哦，唔通真係喺屋企發生嘅第一現場？但後屘都諗翻阿高 Sir 講嘅嘢，其實冇可能喎，搬咁遠，你真係盞搞 咩工具咧？ 呢個窗簾其實係佢帶去 佔地下嘅 嗰度坐嘅，係啦， 攞個窗簾去坐， 因為屋企隨手立咯，即係你一唔係立床單就係窗簾。 咁但係都唔會帶翻屋企㗎。 點解帶翻屋企係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個係即係有時啲人戇居就係 呢個冥冥中有注定， 只可以話佢戇居嘅啫。咁就唔知點解冇得解噶啦。但係呢個窗簾肯定咧就係佢帶咗出去咁樣用嘅，係咪啊？ 我諗都係啦，你未講我諗到噶啦，因為窗簾咧。啲布係厚啲啊嘛， 粗布啲啊嘛，係啦， 坐落去啊，做啲嘢上嚟咧， 真係 方便啲啊，明白曬。 但係咧，我係未試過咁戇居嘅，得閒你試下。 通常會點嘅咧？ 點會帶窗簾啊？ 通常都唔帶噶嘛， 唔合理啦。 啊，一係咧就 唔係，我覺得最唔合理係佢點解將呢啲咁嘅嘢，即係有可疑嘅嘢帶翻曬屋企，因為同埋有血跡的話，點解唔清洗過咧？ 佢諗住或者洗翻乾淨掛翻上去咧？ 唔係，佢擺喺個行李箱度㗎，喺個箱度揾翻出嚟㗎。 佢就係冇去清洗啊嘛，因為你抌咗佢啦，咁多日都成個禮拜啦，你大把時間抌咗佢，你又唔毀滅佢，又唔抌佢，又唔清洗佢，雖然清洗完都可能俾人驗到。但乜都冇做嗰陣，擺喺度做咩咧？ 佢明知一個罪證，佢先會收埋喺個行李箱度啦。 係啊，咁就收埋準備掉。如果你有一日俾人拉到，第一件事就上你屋企抄噶啦嘛。你除非收喺第二度。 咁呢啲問題咧，你或者揾張紙寫低佢。咁咧，我哥哥咧，Peter高咧，就喺咗猛鬼最前線嗰度咧，你問下佢啦。 我收翻宣傳費。 好。 咁你一問問佢嘅時候咧，佢可能會話俾你聽咧。因為咧，死者個嗰個靈咧，有可能咧就令到佢咧。就忘記呢啲嘢，佢帶咗翻去就呢個叫神推鬼拱啊，戇居居咁帶咗翻去就跟住就唔記得佢要點去清理呢啲嘢。咁呢啲咁嘅證據係咪留翻俾警方執到之後，佢即係幫個死者係申冤？ 都有時真係。 記住喎，打電話去問佢喎，真係喎嚇。 好啊，好啊。 喂，如果係咁啊，佢哋應該喺如果我哋排除咗屋企係第一現場啦，咁即係話嗰個埋屍嘅地方。 就 第一現場啦，假設或者 附近啦，係咯。 咁即係話個女死者同佢上去嘅時候，就自己行去自願咁上去噶嘛。咁但係當時發生性行為， 呢個係99%係會行上去 嘅。咁發生性行為係咪自願咧？嗱，假設係自願，咁跟住係咪發生一啲爭執，然之後就俾人殺害咧？咁樣嗰個人仲要係帶定一個空氣上去喎？呢個 嗱個空氣有啲怪嘅，點解會帶個鐵錘仔喺身咧？因為佢本身係教小提琴啫，佢並唔係一個 修 汽車修理員啊嘛，先冇嚟有個士巴拿鐵錘仔嗰啲咁嘅嘢啊嘛。怪怪地嘅，戴呢、這個即係戴身就怪怪地。 咁佢為乜事上去同佢發生完性行為，係有預謀要殺佢？係為乜嘢攞乜嘢？想要啲乜嘢咧？咁嗱，我即係有個證據就話喺屋企揾到玉戒指，就係、是女死者嘅玉戒指啦。咁、後屘咧，佢自己解釋咧就話嗰隻玉戒指咧係女死者俾佢攞嚟等佢有啲錢去嚇、 啊， 即係周轉下。點不知佢攞翻嚟之後，發現原來朱二醒嚟嘅咁樣，咁啊呢個當然 會唔會就係因為佢即係嬲起上嚟，即係好多原因都得啦。即係例如嗰個女死者真係俾啲咁嘅玉戒指，佢話聲稱話攞去洗頂住先啦，咁樣點知原來係即係朱二醒留嘅，咁啊即係哇你玩我嬲起上嚟，咪即係殺咗佢。有時爭執就係咁嚟。 我唔相信啦，我都係我都係諗喺咗現場嗰度佢除咗佢嘅，唔會係之前俾佢嘅。 咁佢係諗住嗰隻玉戒指真係可以當嘅，係咪咧？但係佢到後應該係發現唔可以當，原來係朱二醒。 但係呢個當咧，我都話，我認為喺咗即係案發現場嗰時係除咗呢個受害者嗰、那個嗰啲戒指啊，金色嘅飾物咁樣嘅，就唔會話之前俾佢，而即係佢應該當過原來唔值錢嘅，我而家我就殺你，應該就。我覺得常理推理裏邊咧係冇可能嘅， 淨 係 個 應該佢殺咗佢咧就褪咗佢啲嘢出嚟。 個錘仔都有少少難解釋啦，因為你又唔係去扎營，你帶個錘仔上去做乜鬼咧？你燒嘢食啫嘛，即係或者係即係談下心啫嘛。 呢啲真係 錘仔真係冇乜必要 係。但我哋唔好研究感情嗰 part 先。如果為咗錢，咁佢當時殺咗佢，咁就預謀想殺佢啦。咁但係自己又冇預謀點樣埋屍嘅喎，即係 或者佢唔係預謀想殺佢嘅，佢係想去問佢攞錢，但係大家言語衝突。 即係帶定個鐵錘，如果佢一唔俾就 個鐵錘，我解釋唔到㗎啦，真係唔知佢點解帶上去，我真係得佢先知啊！真係 咁，警方冇證實係真係用嗰個鐵錘打佢。係 啦， 佢而家冇。如果係完全冇提嘅，咁咪屋企揾到個鐵錘。係 啦。 如果中意報道嘅，或者屋企揾到兩把刀，咁屋企梗有刀啦，係咪先？咁或者係兩件事嚟嘅咧。 嗰陣時嗰單入境處嘅嗰個男仔24歲嗰個咧，咪殺咗入境處嗰、那個喺入境處殺咗個泰籍嘅華僑啊嘛。 擺咗上水箱。 幾年後喺屋企啊，都揾到佢個 電話， 揾到把空氣啊， 係咪電話？ 同埋電話啊， 電話係咯。 即係你話佢幾年後嗰把刀，唔係話用嗰把刀去殺佢嘅。 有啲人好戇居嘅，真係唔知點解留低嘅，亦都可能真係。 真係個死者死者有靈啦，即係有啲 血 跡啊，佢唔敢抌，借嗰個窗簾你都奇啦，那個窗簾你做乜要唔使又要 keep 喺度咧？你其實咁多日啦，你抌咗去垃圾桶都消失無影之蹤。 有啲如果有仇口而報仇而殺對方咧，嗰件兇器啊或者嗰把刀咧，係帶翻翻屋企嘅。 係係有仇嗰啲，即係有個有紀念 咁。咁有時望住嗰把刀咧，佢回心啊， 快感啊！ 啊，我快感，講下。你殺得人嗰、那個，如果以我哋常理嚟講，佢一定係諗埋一邊噶啦，係咪先？ 或者佢或者想 咧，就冇辦法可以理解 或者想做下一單。 嗯，反而我覺得佢哋 咁咪等佢下一個有仇先咯。 即係呢一單係咪佢好蓄意去殺人咧？我又覺得唔係好似，因為佢嗱，佢事後又要 我唔知佢咩利益啊。 嗱，有咩利益就真係得佢 呢個女人係攞綜援啦，即係除非佢真係本身係富婆。 咪有時個利益唔係即係我哋想象中咁大嘅，可能唔係話你諗緊嘅幾千萬啊、幾百萬嗰啲係利益，可能係三幾千蚊一幾百蚊都可以係一個利益嚟嘅，好難 講。就要殺咗呢一個所謂紅顏知己。 有時唔係為咗個錢，而係為咗個份啊！你幾百蚊都唔俾我，或者你幾百蚊都唔信我之類，即係我還錢你又追我，即係。很多原因的是牽涉到感情或者、那個就是、個想法的問題，不是個錢的數量的問題的。有時 如果說到最尾呢，即我們說如果警方的工作呢就不力，即是他肯自己說就當然沒問題啦，如果不肯說的他殺人的動機呢、他不肯說呢就只能夠估計推測而已，其他 的證物根本是顯示到根本是他做的呢，他不講他因感情啊、因錢財啊，那就由得他咯，沒辦法的。最重要就是找得齊啲啲嗰啲空氣啊，嗰啲證據指向他啊，咁就算噶啦。 咁去到呢一個部分咧，揾到一啲咁嘅證物咧，已經足夠即係落差住啦，已經可以即係有咩就去到法庭先講啦，睇下陪審員信唔信你啦，法官信唔信你啦，係咪先？咁但係因為佢實在有太多嘅大話嘅痕跡啦，同埋有啲嘢佢根本自己都解釋唔到啦，係咪先？咁你去到你有陪審員，咁你覺得陪審員信唔信你啊？即係就算個警方唔係有百分百證據證實你落手曬個人，但係你自己都冇辦法即係解釋到好多嘢嘅時候，人哋就會唔信你噶啦。 如果冇突破性嘅嘢咧，你其實諗陪審團裏邊嗰人咧所諗嘅思想咧，就諗你兩位閣下得㗎。 啱啦，冇錯。 因為佢無需要有法律嘅知識㗎嘛，即係係咪咧？都係諗常理，係啦，咁而判斷㗎嘛。 咁呢樣嘢合唔合理咧？問下兩位男士，男士。 係。 咁佢咧就話，即係佢自己 上庭， 你要坦白答我喎。係。嗱，佢上庭咧就辯稱，佢話咧我係。根本不舉的、我呢就糖尿病的即是引致不舉的、我如何可以射精入他的裡面呢、根本也撥不起的、所以裡面的精液呢就 不是他 的，不是我啦，首先應該不是我啦、他說、即是就算你找到說是我都說不是我啦、我想他這個會不會是即是他自己應該是有一些 proof 給人，就是說他自己是這個糖尿病 你 引致不舉， 叫我答嗎？ 不是，你不答就我幫你答都可以 我答一半就給你答 好又好， 我答的醫學上的事、如果他說他舉不舉一件事、他說職業不是他的、而驗的職業是他的，那你即是說醫生啊，唔係屈唔屈啊， 驗錯咗。 咁我想問下警方點樣攞佢精液？係 咯， 點樣截佢精液出嚟啊？咁而家係攞咗嗰啲就嗰啲噶啦，截佢唔到出嚟噶嘛。而家佢唔去捐精啊嘛。啱。咁啊，所以咧， 買驗血啊嘛，係嘛 DNA 嘛。 係係，即係唔係都上咪話，即係無論你係 咁而家佢教緊啲精嘛，佢如果有律師，佢係打精嘅有問題。 死梗 啦！另一邊，咁佢話啲精液唔係佢。咁如果喺咗。向咗法醫裏邊啊，向醫生嗰度驗，佢話咧係冇用嘅。咁因為係咪跟個醫生讀咁耐啊？有係咪有證書有成嘅？唔信就信你啊！咁我答咗一半，另外一半留翻你答。 冇、我都係想答你嗰半啫嘛，真係。其實好簡單，因為佢打呢一點冇用嘅，你證實自己不舉或者冇意義，因為你嗰個精液因為有 DNA 就係你嘅。咁至於點樣入到去，真係你自己知啦。唔通有人攞咩？ 我以為你話咧糖尿病啊。不是真的不舉的，是可以舉的，這樣我以為你回答那一半，其實糖尿病 呢都 是可以舉的， 是他吃了藥或者其他 不知道，可能他有很多副作用啦， 不是，正常來說是，但是是不是每個人的反應一樣呢？沒人知道。 不過我發覺很多那些男被告都是用這條橋的，一會兒就說給對方侮辱自己不舉啊，那那些搞到他很生氣、 我寧願他說這些呢，那個陪審員都會多一個考慮，就是可能是一個衝動下殺人， 即是被人侮辱、 啊、即有可能、有人會可能會信、但他一直說的大話就是他說到自己根本不在 那裡，我又不信、你現在不是第一次的、你如果之前 如果要之前已經被人侮辱了很多次啦，點解次次侮辱係而家侮辱呢次？ 咁可能佢話平時都已經有啲，今次有 咁或者馬有失蹄咁。 如果作個古仔作得好啲，咁人哋都起碼相信你發生過呢件事啊嘛。 呢、這個 point 啊，作個古仔作得好啲。 但係佢個古仔如果咁樣作出嚟，又話自己唔喺現場，七點幾喺荒山野嶺大家分手，各自落山，咁呢啲完全冇人信。 又話朝頭早本身有性關係咁樣，而家又話不舉咁樣。係 啊， 當然有性關係。 最慘嗰個 係 DNA 咁啊，你根本冇人會理你講咩，你個 DNA 係你嘅就係你嘅，根本冇人會信。即是你是为什么会出现的，没人会理你的。 他要推翻个 DNA， 他都要找很资深的专家来推，靠你三年两月可以推得到吗？ 没错。 他说大话之渣又及得上那个消防员，上那个将 军。但又想多样东西，他可能不知道属不属于一个后悔的表现，就是在那个案发的现场，即是在28号即是被发现尸体之后的三两天，有探員再上去調查的時候，就發現有些啱啱燒完的香，好像有人來過附近拜祭咁。咁佢哋亦都查過咧，係唔係嗰啲即係發現呢個屍體嘅漁護處嗰啲職員咧，即係佢哋即係自己為求心安，又會拜一拜咧。佢哋話咗唔係佢哋拜嘅，嗰啲香全部唔係佢哋裝嘅。咁係邊個裝嘅咧？咁九成係嗰個殺人犯啦。 同埋喺佢屋企係揾到嗰、那個案件揭發的報紙啦，即係佢係 keep 住嗰個報紙，係咪即係佢其實好擔心自己即係都會落網啊？咁樣咧嚇，即係好 咁 啊！ 呢啲 好心虛， 但係呢個冇咩同情分咁咯。 呢啲只不過就係俾警方一條路咧，就係直接去諗嗰樣嘢。呢啲唔可以指控係佢殺㗎。咁我 keep 呢樣嘢，或者我中意咧，其實你都好多兇案嗰啲資料啊。 但係咁 喎， 我死梗啦！我成屋都係有啲血衫咁樣。 我八零歲之後一定死梗， 真係搞笑你。唔係，同埋咧，佢其實點解唔翻唔著草翻大陸咧？ 唔係，佢最後冇走啊！佢啲嘢又冇洗。 佢去咗油麻地嗰個公園嗰度露宿啊嘛。 嗰啲即係證據又冇毀滅過。 你又真係問得好出奇啊！點解要著草翻大陸先？ 咁唔係即係 你犯咗法啦，千祈唔好著早翻大陸啦。 翻大陸啊！ 喂，你係你講噶， 唔好大陸，咁去其他地方得唔得？ 得，咁你有錢啊？你去又用乜嘢啫？啊，或者三千蚊買張機票係去到啊？去啫嘛， 點生存 係？你點啊？ 可能佢喺度籌緊錢，我覺得佢。 你唔使籌啦，三千蚊，如果佢識咗我，我俾你。咁你去到個咁點啊？ 其實佢都係最頂籠都係 你都生活噶嘛，你都住噶嘛，係咪先？ 佢都係頂籠走咗去油麻地嗰度嗰啲公園。 其實佢都冇乜地方去到。老實講，你都唔係有錢啦 嚇。佢走得好遠噶啦，如果由荃灣走出去油麻地，係啊，行啊都要行幾個鐘。 我 唔 係嚟到噶嘛。 我諗咗好耐咧，就係佢都會覺得俾人拉，但係咧佢就不斷希望佢用佢自己口供咧就。令警方冇辦法證實係佢殺人嘅，只可以話咁我係有同佢有關係等等，咁就可以希望佢可能夠脫罪，但係佢可惜佢嘅口供咧， 呢啲係佢自己諗嘅啫。 係啦，係當然佢唔係專業人士啊嘛。 所以咧，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去買六合彩咁樣，我夠想令我自己中頭獎啦，零啫嘛。係 冇錯。 其實佢都有 安慰獎都唔中咧。 佢有幾日俾佢諗㗎啦，度橋㗎其實。好幾日嘅都唔係即刻拉㗎嘛。 老實講啊，如果再叫翻佢出嚟。再叫佢坐翻喺度，我俾三個月佢諗啊， 都諗唔到啦， 都諗唔到嘅。 因為其實嗰個 好多嘢你留低喺度嘅就已經留低咗啦。 嗰個地方嗰個環境咧，令佢都好難講。 但係叫佢重新再做一次咧，佢有可能咧會好多證據都會完全俾警方揾唔到。但係你叫佢諗，我諗邊有用啫？你而家你做嘅時同我哋而家三個坐喺度講咧，嗰種冇壓力同有壓力嘅完全唔同嘅。 其實我覺得佢係唔係真係蓄意殺呢個人嘅，因為佢第二日佢同嗰個學生講嘅嘢咧，即係佢自己都即係有少少鬼拍後尾枕咁承認自己做錯啲嘢。跟住如果一個已經有曬預謀嘅人咧，就唔會講呢啲説話嘅，就可能安排曬我應該做完呢件事之後走去邊度啊，有咩不在場證據嗰啲嘅。咁我諗佢真係唔係話特登去殺呢個人，但係一時衝動或者大家有爭拗嘅時候咧，就殺咗呢個人，即係好憤怒之下。 點解會一時衝動咧？ 呢個真係唔知嗱，冇得講啊。唔係，可能佢鬧交啊，有時啲鬧交感情嘅真係好難講。 點解會帶個鐵錘上去咯？ 啊，呢個真係唔知啦。唔通佢係咪帶定嘅咧？係咪即係可能為會？可能佢成日上山呢啲地方，佢真係為求自保當武器咧。有啲人可能都係咁㗎。 即係唔 係 燒烤叉？ 戇居居咁。 我都遺憾，如果呢單案我做咧，我又 點咧？ 我會有好多嘢問咯。你成日話佢帶咗個鐵錘上去，咁有警方有冇話佢就係呢個鐵錘？佢啊， 佢唔係呢個鐵錘，但係佢喺 山上面。咁但係佢話喺屋企揾到呢個鐵錘喎。 啱， 就算 佢 未 必真係帶個鐵錘上去喎。 但係佢 又或者佢真係買咗個鐵錘，再揼完之後塞個鐵錘，完全揾唔到。屋企係有個鐵錘嘅喎。咁佢就你知報紙嗰啲咧，如果平平無奇就咁寫一單嘢咧， 咁報紙就真係冇乜生意。 唔係，就算當唔係佢屋企嗰個，咁佢真係用一個 都 係 一個 鐵 錘殺人啊嘛。咁、那個鐵錘係點嚟咧？佢始終佢殺個死者嘅時候都係一個鐵錘，即係根據驗屍個形狀等等。咁、那個鐵錘究竟係即係唔係佢屋企嗰度唔緊要，究竟係點嚟咧？點解無啦啦帶？點解你會帶上山嘅咧？咁我唯有當佢自衛武器嘅咋，因為有時上山你都驚啦。頭先阿高 Sir 講過啲僆仔入邊俾人打劫噶嘛，女又俾人強姦。 咁點解會帶鐵錘咧？ 冇啊， 唔係啊，我意思話你係自衛啊嘛，點解要揀鐵錘咧？ 冇， 就話燒烤叉咯，應該你本身去燒烤噶嘛。 燒烤叉唔係好有攻擊力嘅咋，鐵錘驚啲。老實講，有人埋打劫，一住個鐵錘咧。 咁好多人行山都係攞住支棍嘅啫。 係，咁你都係咁講。咁我唯有解釋，我屋企冇棍，咁咪求其立啲有用嘅嘢啦，大佬。劈友嘅嘢隨時見咩攞咩啊嘛。 你哋俾人打劫未成咧？如果有嗰啲野外巡邏隊咧， 係 啊，攬住你個鐵錘咧， 點解釋啊？ 唔使解釋啦。咁你上嚟，你上嚟揼木啊！而家一定係話你有坐高機性武器。因為你解釋唔到噶嘛， 即係好似 喺燒烤你呢個錘，但係如果你孭埋個背囊，孭埋成左邊有個鏟，右邊有個錘，又有營釘，有成啲營釘好似棺材釘咁啊，又咁長啊，叫合理解釋 啊嘛， 似 啲啊，係啦。如果你扎營就好合理噶啦，但係 你就算而家你袋把戒指刀啊，佢即係厚嗰啲啊，好薄嗰啲，即係一嘢戒落條頸， 會死人 啊，即係死人㗎。佢袋住嗰啲，你上去行山啊，你話我攞嚟自衛一樣告㗎。一樣高力坐高機性武器嘅，因為你解釋唔合理啊嘛。 所以最好都係即係行山啊，帶啲電筒啦，電筒又其實 幫 其實幫得死你噶，但係即係嗰支係一個電筒嚟啊嘛。 買嗰啲咩拉咁長嗰啲， 差人用嗰啲啦，一吊。 冇買一定差，而家差人用嗰啲啦，唔用啦。 咁啊點解？用伸縮警棍。 佢有伸縮警棍，所以而家用嗰啲咁差人用嗰啲電筒，啲咁細噶啦。 係， 嗰啲唔係政府俾嘅，自己買。 我自己買㗎要。 梗係啦。 以前差人就用嗰啲 mat 嚟咧，咁大支佢永遠揸住個燈頭㗎嘛，因為佢揸住燈頭一有咩事，一嘢就幫你啊嘛，好容易用嘅，就唔會揸尾嘅。 你而家你睇下差人條腰掛幾多嘢啊？掛到滿曬，仲整啲 mat 拉， 好重。 我都孭過啲嘢。 好啦，又要翻翻嚟啦，我哋唔知講到去邊啊？唔係，我想講咧。 啱啱去廣州喎。 我想講咧，喂。 你想講咩嘢？ 我想講咧，即係一個拉小提琴的人，即係咁，你有音樂陶冶性情噶嘛？通常咧都冇咁暴戾嘅，冇咁衝動嘅，你話係咪咧？識音樂嗰啲人，為咩事 咁 衝動？突然間要咁？ 背景咧，我哋唔知咧就好難答嘅，因為有啲咧識幾廿種樂器都好啦，佢但係個人有時一啲一搭著咧就好暴戾，咁咪變咗都係。一種少數嘅人嚟嘅。 喂，音樂人好多都燥噶，阿周 X 生嗰啲都燥噶。 哦，嗰啲因為 弱佢夠彈琴吹簫啦，係咪先？但係佢即係佢一樣可以好燥噶。呢啲冇 創作需要 弱 嗰啲 係 藝術家脾氣，唔好話人燥。如果冇一個叻嘅人咧， 衝殺人啊！大佬 一個叻嘅人咧，完全冇脾氣咧，佢真係唔叻噶。 哦， 係啊。 OK， 咁你咁叻嘅人咧，佢梗有佢嘅個性，有佢自己嘅藝術家脾氣。係。咁如果情況明啲，咪更加。 所以更加亦都唔可以話佢識拉小提琴就代表佢係即係個人好平和嘅呢個冇。 嗱又唔係我即係估下啫。咁但係又諗下情殺方面啦。 嗯。 會唔會佢好愛呢個女人啊？話知識太出眾啦，咁樣佢又真係好愛。 咁佢應該帶埋煲，帶埋炭就係愛佢，殺咗之後又煮埋嚟食，咁食咗落肚以後。 咦呀！講到咁遠啊，即係會唔會？ 你話要太愛佢啊嘛？ 會唔會咧？呢個女人如果根據有啲街坊講啦，假設係真啦，即係會唔會呢個女人上去同佢講過一啲即係其實我有好多人追㗎嗰啲咁嘅説話，而令到激嬲佢咧？ 嗱，咁你講呢度咧就即係又接近，有可能咧呢個女人咧就或者有第二個樂師咧，就 第二個人啦，即 係。 又追求 佢嘅垂青，咁咧就咁啊，或者咧就佢咧就想同呢個男人提出分手。 因為我哋前面嗰兩單都係講緊呢樣嘢嘛，就係話即係又 係 因為 愛，但係個人咧就死咗啦，個人死咗就冇人可以講出嚟。咁但係嗰個殺人嗰個佢亦都唔講，咁咪變咗一個謎，啱唔啱？ 所以如果殺人嗰個講你頭先嗰個故仔咧，就可能真係博到少少同情啦，即係可能真係變咗誤殺啦等等。 而家咧就一個都唔同情佢，就一致裁定佢 謀 殺 罪 成 啦，咁啊判終身啦，係啦，因為佢個故仔就完全不合理，而又冇講啲合理嘅嘢。 就算佢誤殺啊， 可能判咗咁耐啦， 唔係，咁都起碼廿年啦。 廿年咁 啊，而家佢幾多歲啊？貴庚啊？ 都六十啦。 當佢五十， 坐廿年都七十啦， 坐十零啦，扣翻假 啊。咁但係佢咁喺對面坐同你喺出邊嘅生活係兩件事喎。 正如佢 今日都係終身㗎啦。 佢自己講一句就概括咗成件事，就係做錯咗事就翻唔到轉頭啦。佢自己都講咗啦，同個學生 佢都知道啦。 咁呢個就係嗰個事實啦。總之做錯咗啦，不論係咩原因都好啦，梗係中間經過一啲衝突啦，無啦啦真係點會搏你七下去令你致死咧？係嘛？即係唔係錯手啦呢件事，一定係一個好衝動嘅情況之下做啦。咁但係做錯咗就翻唔到身㗎啦。 係啦，呢個亦都係 任何嘢都係啦。 嗯，好感慨喎。 梗係啦，因為我做錯過錯 事。 又想唔想俾一個鐘頭你講一講？ 又要開個節目俾阿高Sir、細高Sir講。 咁唔使，咁你可以上下集嘅。不過咧呢啲嘢都係當然唔講啦。 我幻想緊你同你阿哥一齊做一個節目咧，要幾多個鐘咧？ 啲馬拉松籌款嗰啲啱佢啦。兩兄弟可以一路咁講咁講，一路捐款又捐款嗰啲。 係啊，最近 咁樣都得啊？ 係 啊，虧你諗得出啊真係。 好啊， 你人幾好啊你。 即係如果唔想 多嘢， 就一路 都冇乜嘅。 唔係嘛？睇啲 你啱埋呢啲嘢又冇乜甩頭髮嘅。 睇真啲， 我哋冇乜谂嘢咧，就唔系好多头发。 有你有嗱，如果唔系边有咁多嘢讲啊？ 我哋真心噶，真系你感受唔到我哋嘅诚意咩？ 今日又靠咗你破案， 系啦，多谢晒啦，细高 Sir，细高Sir啊， 多谢你邀请我上嚟， 一定 多啲上嚟。 今季要再上嚟，唔好净系做贵宾系嘛？唔系一个一季上一次嗰啲。 都係一季一次嘅，不過睇下咧，睇下係交差響嘅季數啊，定係交水費啦。 O K， 水費 啦，我會再 mark 定佢。 水費好似兩個月一次係嘛？ 唔 係一個月啊。 嗱，有啲啊，季咧一個季度咧就得三季嘅啫。 哦， 你交排費嗰啲季，一季季買咧就三季嘅。咁有啲啊就分四季，咁我都唔知係。 總之多啲上嚟啦， 總之唔好講咁多啊。 即係提供下你即係曾經做過 case， 我就專講嗰啲 case。咁可能你講得更透， 其實點都好，花家姐邀請我咧，我係未必上嚟嘅。咁咧， 我以為佢話一定上嚟，即係反高。 咁咧就要睇下你啲觀眾咧，就自己俾個評價，中唔中意聽我所講。 咁要加 你，如果係冇人，即係中意聽我嗰啲，咁我上嚟都即係費事。左慢燈油啦，係咪先？ 點會冇你 聽？你冇人聽，你收唔到我電話啦，放心啦。 所以咧，如果你咁多位觀眾覺得我講嘅嘢係中肯，有乜嘢嘅，想再想聽嘅咧，咁你咪向阿花家姐反映下咯。 好啦， 如果唔係嘅，即係冇。如果冇人中意聽嘅，我上嚟做乜嘢啊？ 唔會啦，最緊要你得閒上嚟得。 不過咧我臨尾再講一句，就係如果咧。啲觀眾啊，啲聽眾咧係有問題咧，係關於查案啊，其他嘅嘢咧。以我所知嘅手法咧，你可以問阿花家姐，我可以答你哋嘅。所以總之啊，都係我個人嘅意見啊，同呢個現今嘅警隊係無關嘅， 同我哋節目都無關嘅 嚇。啊，咁又個人立場嚟嘅， 即刻還清界線。 係啊， 唔係啊 ，OK 啊 ，OK， 多謝曬。 OK， 唔係有排講啦。OK， 拜拜。 下次見，下次見，拜拜。